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现实中不可企及的梦想，让戏剧帮您实现；生活中难以体验的激情，让戏剧为您上演；平凡中无法领略的精彩，让戏剧给您带来；孤独中不能度过的时间，有戏剧空间和您作伴。听舞台上的故事，体会戏剧中的人生。欢迎进入戏剧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小英。在今后的两次节目里呢，我们将推出话剧《虎踞中山》的录音剪辑。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这是共和国领袖毛泽东在1949年写下的诗句。就在这一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了长江，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冉冉升起，新中国的历史从此翻开了第一页。为了纪念那个难忘的1949年，让我们一起去聆听发生在50年前的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新中国的建立使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战争走进了和平，开始了走向正规化、现代化的伟大转折。这时，著名的军事家刘伯承元帅来到了南京的中山脚下，创办了新中国第一所军事院校。虎踞中山这部话剧呢，就是对那段历史的艺术再现。这部话剧成功地塑造了刘伯承元帅的艺术形象，在众多的伟人题材戏剧当中呢，具有一定的突破。虎踞中山还在有限的时空当中塑造了一批各具神采、栩栩如生的人物，像居功自傲但知错必改的骑兵司令崔宝山，有棱有角又情感丰富的杨震，自信又自卑的国民党将领吴觉飞。好，下面就请大家来欣赏这部优秀的话剧作品的上集。 这是1949年春天的一个清晨，在石城南京，共产党骑兵司令崔宝山和国民党中将司令官吴觉飞之间正在进行最后的决战。 你就是中将司令官吴觉飞阁下吧？幸会幸会啊！你骑兵司令崔宝山，你不会不知道吧？ 崔司令，洞山之战你我交过手吧？你差点成了我的俘虏。 好记性，我正要见识见识你这个对手。赫赫有名的吴觉飞将军，你的坦克哪里去了？洞山之战的威风又跑到哪儿去了？ 少啰嗦，胜王败寇，如何处置？悉听尊便。 放肆！崔司令， 伯劳您真是好枪啊！ 这家伙刚才啊，想用这枪自杀，哼，笨活去！ 有种嘛！ 不成功则成仁，战死沙场是军人最好的归宿。 那好，我成全你，向前走十步。 听见没有？放肆了！自己解决吧。 吴觉飞真的对自己的脑袋开了一枪，但这是一记空枪。原来崔宝山已经把子弹给卸了，真是虚惊一场。 别跑开，刘司令， 别搞啥子名堂。 崔司令，你这么做可是违反战场纪律的。 龚主任，我是在信任信任他，子弹在我这儿呢。刘司令，我总算是报了洞山战役这一箭之仇了。吴觉飞，解放军不杀俘虏， 老子今天给你留条生路。押下去。 是。 坐。 等一下，刘伯承将军就位喽。九飞先生， 败军之将何谓先生？ 败军之将也不比秦深嘛。你这位中国的古德里安苍铁三级战的专家，今天为何成为败军之将，倒是需要好好想一想了。 不，你送他去弗洛伊，记住放下武器就要以礼相待。 是。哎呀，刘司令，你怎么坐着黄包车进了南京城了？ 陈根兵团还没有用上，南京就解放了。车马还没有过江，我们又认不得路，就只好麻烦这位肖师傅喽。 早在西柏坡呀，中央就任命刘司令员为南京第一任市长了。可是我们的市长还不知道在哪里办公呢。 我们占领了总统府，多了蒋介石的老窝。 哎呀，刘司令，我看这仗是打得差不多了，我要像司令员一样坐着黄包车啊，好好的看看这南京城啊。 南京是个好地方啊，大江东去，虎踞龙盘，历来是屯兵习武之地啊。韩军呐、啊，全国解放以后，我要向毛主席请缨，在这里办一所军校，来当个教书先生。 当年我在红军大学上学的时候，你就是我的校长了。 我刘某人，我教书有缘喽。 对。 铁炮团， 有。 我看你应该进进学堂喽。 司令员，我是带兵打仗的，我还上什么学呢？ 你这个吹破伞，打起仗来像只老虎。 我现在要把身上的虱子抖了抖了了啊！ 韩军呐，你看我们上哪儿去啊？ 你是市长，我们跟着你走啊！ 哎，对、 啊，哎呀，这到了家门口啊，反倒认不得家了。这个南京嘞，我光晓得一个总统府。好，我们就去那儿。 好， 哎，包三呐、 啊， 你去通知一下蒋大总统，就讲。他重金宣布的流匪过程，今天登门拜访来喽。 1950年岁末，由刘伯承担任院长的南京军事学院迎来了他的第一批学员。 你错了，我是西北来的嘛。 那不是一爷老大哥吗？ 你好像是四爷的嘛。 啊，没错，我跟你讲、老蒋他也不抗消，几炮就打到海南岛了。好，回头见啊。 哎，主持人，你俩报道。 来，把这表填一下。这样、 这的。 哎，这。 哎，我说老同志啊，你帮我一下，把这个包打到解放军宿舍去啊。 好。 哎，老同志，您还没登记呢。 啊，小同志、我是工作人员。 坐来。 我怎么不认识？ 我也不认得你哟、 哦。我叫黄毛。 黄毛丫头，名如其人呐、 不是黄毛丫头，是矛盾的毛。 黄毛，你是文化教员，华严大学数学系的应届毕业生，今年21岁，对不对呀、 对呀，哎，您是哪个部门的？ 我呀，哎，就算个管理员吧。 坐来。 刘院长。 上。 刘院长。 院长。 哎，同志啊，我能帮你了啊。 我还知道了。 好。韩军呢？ 哎，刘院长， 巴西洛夫顾问接到了。 哎，我们在码头啊等了半天，也不见个人影。哎，这位同志啊，他也是来上学的，我们就把他给捎来了。 刘司令员， 敢有根。 刘司令员， 言外一笔，至今也没有见面喽。 就是啊，怎么你们认识？ 老战友喽，南昌起义的时候就在一道。 当年刘司令员是参谋长，我是他的警卫员。 在撤离南昌的时候啊，他救了我。后来到了延安，他调到中央集美团工作，我们才分的手。现在是军分区的副司令。 哎，文同志，失敬了啊！ 哎呀，老干的老干，你到学院来报道，为啥子不给我来个电话呢？我好去接你嘛！ 怎么能让你去接呀、 我是学员，应当自己来报道。 还是那个老娘子。 刘院长，巴谢洛夫顾问到。 哈哈，对了，今天我们又见面了。 那都过瘾的吧，李师。 我的老同学啊。 哎， 啊，这是我们合同战术教授会的总主任，他在码头恭候你半天了，你怎么？ 哎，我是有意不上他们的车。听说南京解放时你是坐的黄包车进的城，今天我享受了和你一样的待遇。 哦，是斯大林同志 来的， 是毛泽东同志请来的。 老同学，我得和你平起平坐。 哎，我可不敢哦，你们是苏联老大哥。 哎，我在苏联就听说要调你出任总参谋长，可你倒好，连个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都辞了，跑到南京啊当个教书匠。 年纪大了跑不动了，还当啥子总参谋长？总参谋长我当了四次，从来没有当好嘛。 来，老同学啊， 你看这紫金三峡玄武虎盘，我的原字学得怎么样啊？ 不气合了上啊，就像这位姑娘一样的美丽。 巴西洛夫将军你好。 哎，你好你好，好可爱的中国姑娘，认识你很荣幸。哎， 我的老同学啊，1928年我在北国的伏龙寺军事学院上学的时候，你第一次拥抱我，我跟他一样难为情吧。 哎，你们中国人就是这么古怪。 马军呢，你先陪顾问去休息 啊， 我跟老干到宿舍去一趟啊， 一会儿见。 好，再见。 行， 老干呐，我们两个要好好拜拜龙门阵。 好， 你说刘院长怎么对我的情况这么清楚？ 不光是对你国毛，全院1500多名师生的花名册都在他的脑子里啊装着呢啊。 同志报道。 啊，哦，来了。哎呀，对不起，我得去送箱子，马上就来了。 这时一名小兵追着被俘的国民党将领吴觉飞也来到大门口。 钟主任要找你谈话，请跟我回去。 直呼姓名便可，请坐，大可不必。 吴觉飞。 什么？吴觉飞？ 杨震无法忘记自己的未婚妻就是在一次战斗中被俘牺牲的，而对方军队的指挥官正是这个吴觉飞。 吴觉飞 兄弟，你是？ 你不认识我，我可知道你。 哎，同志别冲动别冲动啊，他可是我们学院请来当教员的。 什么？请他当教员 啊？ 太抬举他了。 吴觉飞，你不要不识抬举，走，跟我回去。 我是军人，我有我做人的准则，请你马上送回战俘管理所。 吴觉飞，你给我站住！吴觉飞。 啊，对不起，要不久等我请过来登记一下吧。来，把这表填一下。杨震。 啊。 是你。 你是？ 想想看，我们见过面。 想不起来了。 你根本没仔细的想。 真对不起啊，我实在想不起来了。 哎，请问这支钢笔是你的吗？ 哎呦，原来是你啊。哎，你好。 那一天呢，你们大学生可真热情，挤来挤去，到最后等我签完名我就找不到你了。 哼，那天有那么多的崇拜者围着你，你当然找不着我了。幸亏有这支钢笔作证，要不你这个堂堂的解放军英雄师长还不承认我们见过面呢。 哪里，实在对不起啊，直到今天这支钢笔才还给你。 算了，这支钢笔啊送给你了。 不，这个怎么？ 留个纪念嘛。 好，那谢谢。 哎。你们不是上朝鲜打仗去了吗？ 是啊。 那怎么又？ 哎，别提了，在朝鲜一二次战役我都参加了，正打得痛快，一纸命令就把我给接到这儿来了，活见鬼。 你好像很有情绪。 我当然有情绪了。你给我站住，马上走。 哎呀，骑兵司令崔宝山骑着马带着警卫铁蛋也来报道。 大喊， 这厂里的怪名堂就是多呀！啊，放了这么大的门不让走马，搞什么搞嘛？ 你吵也没有用，这是规定。 黄教员，您给评评理， 怎么回事？ 他们俩非要骑马闯进大门，我不让进，他们在训我，还下了我的车，把车还我。 老子们刚从剿匪战场上下来，没让你们组织欢迎也就算了，连门都不让进，搞什么搞？ 同志，进大门必须下马，这是规定。 规定？ 嗯。 还王八屁股呢？谁定的？ 上级。 哪个上级？告诉你说，来的是我们崔司令，他就是上级。哎嘿，崔宝山，崔司令，骑兵打坎儿的英雄。哎，听说过没有？ 上级。你在这瞎咧咧什么呀？ 崔司令，他们还是不让进了。 哎呀，你跟个小毛丫头子啰嗦什么呀？扯淡！今天我非要骑着马进门，你去把那个老钟主任给我找来。 是， 搞什么搞的？ 首长，请你说话文明一点。 啊，我就是这么讲话。我骑着马在战场上拼杀了十几年，从来没有人挡住我的马头。 哎，我说同志，今天下级有规定，你就按规定办啊。如果大家都像你那样。那这开坦克的不就把坦克开进来了吗？ 啊，您是干什么的？ 刚报到的学员。 哦，我是高级系的学员，你大概还管不了我吧？ 对违反规定的事情，谁都有权管。 哦，那我倒要看看你怎么管我。别说是你，就是刘司令、刘院长也要给我三分面子。 哎，我们崔司令啊，当年就是刘院长手下的一员虎。将 铁蛋，别他妈瞎吹！ 是， 走，骑马进门。 是， 站！ 我今天非要管管你。 铁蛋，走！ 是， 好大的胆子啊！ 刘师们， 竟敢给我们堂堂的崔司令一个下马威呀！你是？ 报告刘院长，高级系学员杨震前来报道。 哦，你就是崔一司令员的爱将。杨震师长， 是的。 看来你们两个呀是不大不相识哦。 刘司令，我可不管什么军长师长的，今天的事你得给我个说法呀。 我一定会给你个说法。你不是讲我会给你三分面子吗？今天呢我给你四分。丁铁蛋儿， 到。 你真行，把门卫的枪都给交了，把马交上去。所有的警卫员要集中管理，你得调到防报道。 崔司令， 你带着 司令， 是，把袖标留下， 是，走吧。 李宝才， 行，把他带上。 司令的任务到校门口执勤，你如果能纠察到像你这样违反校规的人呐，就让他来顶替你。 司令， 否则就一直执勤到全体学员报到完毕。 司令， 听我口令， 立正。 目标校门口。起步走。错了，哪边？ 刘院长，刚才那件事情、 我都看到了。黄家人 啊，到。 不要这么紧张吧，你的文化课准备的怎么样了？ 正在准备。 找个时间呢，我要看看你的教案。过几天呢，我要带你去见一个人。 谁？ 到时候你就晓得了。 伯承。 好，你先送杨师长到宿舍去。 是。 文华，有急事啊！ 刘伯承院长的夫人汪文华，既是一名军人，也是他不可缺少的贤内助。 早不私家而去，走。 哎，伯承，听说你要请国民党的600多名军官做教员。 哎，汪文华同志啊，不要忘了我们定的规矩哦。 我只想给你提个醒，哎，全院总共有800多名教员，国民党的军官就占了一大半。从国民党的陆军副总长、作战厅长、御林军头头，从少将到上将，你都敢用？有人说鱼虾别蟹全有了。 落户家伙瞧起来了，总得有人唱戏呀。现在学员最大的困难就是教员齐缺，这种军官呐、虽然有不少的毛病，可是他们都有一技之长，我也只好出此奇招了。 奇招就是险招，现在全国正在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我真替你捏把汗。 你想到哪里去了？ 哎，真没想到，办学可真难啊。 我在离开师范的时候啊， 萧平同志对我讲，带兵打仗是个苦差，可这办军校是苦差中的苦差哟。 你呀，只找苦吃。 几天后的一个中午，吴觉飞被带到了中华门城堡。在这里，钟主任把巴谢洛夫将军介绍。 惭愧惭愧， 吴觉飞将军，这中华门城堡据说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堡，将军今天站在这儿，想必别有一番感慨吧。 钟将军，请你转告刘公，他的好意我心领了，请恕我不识抬举。 你岂止是不识抬举，简直是冥顽不化。你想过没有，这样做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要杀要关，悉听天命。 将军，岳飞先生，别来无恙啊。 刘公，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依我是传宗古酒，我们愿意到此一举。 阶下之囚，岂敢劳动大驾？ 我们三顾茅庐，你都不肯出山，今天只好城门立雪喽。 刘公，请不必再为我费神了，败军之将实难从命。 廷将，你在战俘管理所用馒头筷子和饭摆成了沙盘，前夕的专演川林之战，是不是输得有点不服气啊？ 哼，我的坦克怎么会输给骑兵呢？哼， 这主要是江南丘陵水王地区捆住了我战车的履带，使我的骰子战术无从发挥嘛。还有我的前卫师师长林振道哥，电台台长居然是中共地下党员，这个仗叫我怎么打？ 你是不是想摆开阵势和他们再较量一次？ 国民党的气数尽喽，蒋先生的气数尽喽。 看来呀，你这些天的闭门思过还是悟出一点道理了。今天是12月13日，我想这个日子对你来讲恐怕是终身难忘吧。 我 13年前的今天，南京沦陷时，你和3000壮士才在中华门城堡上抵抗日寇喋血城堡。这一仗虽然城破兵败，可是在抗战的史上也留下了悲壮的一笔。今天我刘伯承就同你一道祭奠这些民族英烈。 刘公，这也都是往事喽。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哦。只可惜啊，从此以后你就跟随着蒋介石步步走歧途，导致了最后的覆没，连人带枪成了我垂髦三步的战利品。 胜败乃兵家常事。 难道你吴觉飞铁心要做蒋家王朝的群当品？ 不， 国民党蒋介石逆历史潮流而动，背叛人民群众的意志，他最终的失败绝不是什么兵家常事，那是历史的必然呐、啊！你不是讲你不怕死，可你害怕真理吗？这就是真理呀、啊！ 我 听说你把爱国作为做人的第一准则，现在新中国都成立了，我们外国军人都来为他助力，你就不愿意为他做些有益的工作？ 将军阁下，怎么能让一个败军之将去执掌教鞭，给胜利之士上课呢？ 这有什么不妥呀？我奉劝你呀、啊，要人如其名，绝非绝非，就是要绝金石而作飞。这中华门城堡过去是你从光荣走向耻辱的转折点，今天我还是希望你能从这里重新开始书写你的人生历史。吴觉飞教员， 刘公，你这是逼我上梁山呢、啊、 不管是逼上梁山、亲上梁山还是捆上梁山，嘿嘿，上了梁山呐、啊，那就是好汉喽。 这报告，刘院长，我来了。 哎，你看你看，又来个上梁山的巾帼英雄啊。 我怎么能算是英雄呢？啊，刘院长，这是我准备的教案，请您审阅。 好，我不看了、啊、今天呢、啊、你就给我们试讲一下啊。来来来，大家都坐下、啊、听黄教员授课。 刘院长， 哎， 较远是无面之霸，就像李太白、余冠高一起，没有什么好怕的。这样， 首长，哦不，同学们，今天我们来上数学课。数学是一个美丽的童话，数学是一个智慧的迷宫。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撩开它那神秘的面纱，走进这迷人的数学王国。 何清何老师，太动听了。 王先生，你讲的呀很浪漫，很有诗意。不过你面对的学员大多都是工农出身哦，是不是可以讲得朴实一点呢？ 是。 吴杰飞先生，你是专家，请给我们的黄毛教员指点指点呢。黄教员，这就是我要带你见的人喽。 黄毛，你是毛毛？我是你父亲啊。 我没有你这个父亲，十几年了，你抛下了我跟妈妈，我一辈子也不愿见你。 爸爸对不起你。 哎呀，好了好了，父女久别重逢，理应高兴才对嘛。人世间呐，最难果断的莫过于骨肉亲情了。焦飞先生，你的女儿可比你进步快多了。王毛同志，我希望你帮帮你父亲，帮他把这套军装穿上，要穿好哦。 孩子，爸爸一直在想着你呀。跟你妈妈年轻的时候一个样。 我妈现在可是人老珠黄了。 你妈妈她现在好吗？ 你还知道关心她？她过得比你好。希望你能按刘院长说的，悔过自新，重新做人。 重新做人？你看爸爸还能够重新做人吗？ 这就看你自己了。 毛毛，你就不能叫我一声爸爸吗？毛毛。 黄毛走了，吴觉飞望着女儿的背影，心中涌起一阵阵的酸楚。又是一天早晨，在高级系的宿舍，杨震正沉醉在睡梦中。在睡梦中，他又见到了已经牺牲的未婚妻月秀。 你就娶我？ 可惜你走得太早了。 杨震， 月秀，你不会知道，我来学院报道的那天遇到的第一个人竟然会是吴觉飞。 吴觉飞就是在皖南事变时和你交过手的那位国民党师长。 我永远不会忘记，就是他是你被俘入狱的。 杨震，我们离别已经整整十年了。 十年了，整整十年。 杨震，杨震。 月秀，月秀。 杨震， 月秀。 大清早你还没睡醒呢。 哦，黄教员，你怎么来了？ 我不能来吗？ 有什么事情吗？ 哎，你这人怎么不讲礼貌？你让文化教师会的黄毛教员就这么站在窗户外面？ 门开着呢，请进吧。 来，唠一把。 嗯。 怎么请进啊？ 干什么？哎，当心点，当心！ 我说你啊，哪像一个教师，简直就是一个黄毛丫头。 你说什么？ 我说，哎， 呵，好漂亮的姑娘，是你夫人？ 不，不是， 未婚妻。哎，你怎么在上面画了黑框啊？ 皖南事变中，他牺牲了。 黄毛很震惊。但他并不知道该怎么安慰杨震，于是转向还在熟睡的崔宝山。 该起床了，今天出操刘院长可是第一个到，你还好意思下厨房啊？哎，你起来呀，起来呀。 哎呀，你吵什么吵呀，老子打了十几年的仗了，我就不能补补觉了？ 那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 啊，昨天晚上 啊， 昨天晚上我到新街口大红楼听戏去了。哎呦，那有个角儿啊，叫的三眼秋子，那戏唱得好啊，好啊！ 听戏去了 啊？ 哼， 你们这些学员呐，真该好好的向着甘有根同志学习学习。杨震， 来。 昨天你为什么不来上我的文化课？ 我忘了。 听说你要回朝鲜，不上学了。 是的。前方在拼杀，在流血，我没有时间在这儿学你的什么 X 加 Y 了。我已经递交了请战报告了。 你这是小农意识，目光短浅。 什么？ 你缺少文化，能打胜仗吗？ 行了行了，你还不懂得什么叫军人？ 就你懂，你是标准的军人，人家都不是。 我不想评论别人，但是在我看来，一个人穿上了军装，并不一定就是一个真正的军人。如果对战争无动于衷，他就不配穿这身军装。充其量只是一个穿军装的学生。 你太让人失望了，我一直把你当作是英雄，送给你钢笔，就是希望你能好好的学习。可是你呢？ 我现在需要的是枪，不是钢笔。还给你。 哎呀，你看看杨震呀，哎呀，你好端端的，你把人家气跑了呀？哎，我看这姑娘对你还有点那个意思了。你看看，要模样有模样，要文化有文化，比我家那个黄脸婆那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呀。杨震啊，你小子艳福不浅呐。 哎，行了，睡你的回笼觉吧。 玩就玩。哎呦，我耳朵上怎么有两个夹子？啊， 我家的。 我说嘛，怎么总梦见老婆揪我的耳朵 啊？哎呀，你老兄啊，这呼的质量可太高了，我受不了，我只能采取这个土方法。 怎么样，灵不灵啊？ 灵，一家就灵。 我告诉你，杨震啊，分房的时候啊，是我主动要求和你住在一个屋里的。 啊？为什么？ 哎呀，不是冤家不聚头啊！一让我在大门口下不来台，我就让你啊夜夜睡不好觉。 我看不出来你老兄还有这份心计啊！ 没这个心计还能带兵打仗啊？啊，扯平了，明天我就搬出去。 别，老崔，别搬，千万别搬，不打不成交嘛！哎，不过有一点啊。你老兄这双脚勤洗着点， 训死。 再说呀，我已经递交了请战报告，说不定我很快就走了。 走？哎，到哪儿去？哎呀，杨震，我告诉你，当初我也不愿意来上学啊，可是进了城这么一看，才知道天外有天，山外有山啊。哎，这南京的变化比一年前我们刚进城的时候那是大不一样了。哎，昨晚上我跟丁铁蛋一块到新街口跑了一趟啊。 新街口 啊，那满街的灯是红红绿绿啊，大街上姑娘那是一个比一个的漂亮啊。哎呀，把铁蛋一双眼睛都给看直了。 恐怕是把你眼睛看直了吧。 哎呀，反正啊，我是不走了，再让我每天骑在那马背上，我是一天也吃不消了。 当心喽。 请问崔宝山崔司令住这儿吗？ 啊，对，就这儿。老崔，有人找你。 哎，不是。 起来，别睡了。 对不起。 哎，同志，请问你是？ 我是金陵京剧社的演员。 哦， 我叫赛燕秋。 啊， 赛燕秋。哎呦，来了。 啊， 同志， 小心吧。 崔司令。啊。怎么，您生病了？ 啊，不，没病。来，你坐。啊，快请坐。 哎，同志，请坐吧， 来，请坐。哎。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昨晚上啊，您到大黄楼戏院去听我唱戏，还献给我花儿，我怎么担当得起呢？啊，我们那是义演，是为了募捐买飞机大炮啊，支援抗美援朝呢。 好啊， 今儿啊，市里组织我们到你们学院来参观慰问，我就特意买了这束花来献给您这位英雄。 哎呦呦呦，这，哎呀，这南京人民爱国热情就是高啊！哎，是不是杨震啊？ 哎，是啊。我听广播里说，南京的小学生把买油条和烧饼的钱都给捐献出来了。 我们最近排了一出新戏，就是反映新社会新面貌的。 真的？ 啊，我带了几张戏票啊，请你们去看戏。 哦，对。 崔司令，这是给您的。好。这位同志，请您也赏光。 哎，好，谢谢啊。 甭客气。那我就走了。 哎， 好。崔司令。那就大红楼见。 哎，同志。 你慢走啊。 哎， 走。 哎，干什么去？干什么去？哎，老崔，我……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早走远了，臭臭臭！哎，老崔啊，这个票我没时间去，你呀、啊、跟丁铁蛋去啊。 哎，宝宝杨震，你一定要去。哎呀，你不觉得戏唱的好听啊？ 对吧？ 我告诉你，哎，苏三离了红红下呀，听入耳，看入舒坦啊！你有人来了吗？嗯， 老崔，就是我病了。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崔崔崔！ 崔宝山此时不知道，刘伯承院长和钟主任已经来到宿舍。 铁蛋儿啊，你这个小兔崽子，你搞什么搞呀？ 你看看，你这像什么样子？ 不像话！ 院长， 小飞。 到 你们这位启禀司令，经常睡懒觉不出操啊？ 不长，不过三天两头是有的，对吧，齐司令？ 我交给你一个任务， 是 今后早上的起床号一响，你就把他的被子给我掀了。 是，保证完成任务。 小鬼啊！ 啊！ 原不规定士兵一律不许留头发，你晓得吧？ 晓得。 小弟为啥子不把头发剃光啊？ 这个这啊，人家都说剃了光葫芦头像二杆子。 哎， 这 个二杆子好啊！我们就是既要抓枪杆子，又要抓笔杆子，你们讲对不对啊？来来来，我们坐下谈。 哎，杨振呐， 嫂， 你为啥子有凳子不坐蹲着啊？ 过去打仗的时候很少有凳子坐，我蹲习惯了。 有的习惯要改一改，不要老老人家教我们土八路嘛。 是、啊、 前几天我在北京开会，毛主席、朱老总、周总理对我们军事学院很关心很重视。 哎呀，那太好了，主席怎么说？ 特别强调了学院的正规化问题，今后来自野战军的不许撒野，干过游击队的也不许冒油哦。 撒野冒油？ 你在大门口又是撒野又是冒油哦。 刘院长，你不是罚我站了半天岗吗？ 哎，杨子呢？ 到 你为啥子不讲话呀？ 啊，刘院长，我准备上课去了。 哎，老崔，哎，有个事情跟你讲一下。我们准备在学员当中啊，选几个人担任各个班级的干部。哦、你是个老同志了，我们准备让你担任第二班级的副主任，你看怎么样啊？ 副主任啊？ 啊， 那我不干 啊。为什么？ 我从当兵到现在，从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直到骑兵司令，我当的都是正的，没当过副的。 哦，这算个理由。那好，既然副主任不想干，那就当个学习小组的组长吧。 那小组长是正的还是副的？ 学习小组只设一名组长，自然是没有副的了。 啊，那是正的就干，行。 好，韩军呐、啊，你们先去吧，我到杨森谈点事。 好，老崔，咱们先走。 杨森呐、啊， 到。 你写的要回朝鲜前线的亲身报告，我看了，理由很正当，很充分。啊，你去， 我也去，我们一道去，你看活死东森呐、 啊！不，刘院长，你不能去啊，你去。 学员都跑光了，还要我这个光杆院长做啥子嘛？ 我只说。我自己去， 关心前线局势， 渴望参加战斗的，难道就你养子一国呀？ 刘院长， 你怎么到学院大门口去问一问嘛？从教员到学员，从院长到士兵，哪一个人的心不是和志愿军跳在一个节拍上的？ 杨班长， 到 你画的这张态势图，对战局的反应可不太敏感喽。 什么？美军重新占领了仁川，我们撤回到汉江去了。看来这战场上的形势发展比我想象严重的多呀。 其实啊，地图只能反映表层的军事态势。至于美军第八集团军新任的司令官李奇微和他的前任沃克有啥子不同，他和麦克阿瑟的战略思想有哪些差异，他们的这次攻势是以攻为守还是更大规模行动的一次前奏，我们志愿军要一个开枪，有哪些战力可以借鉴？这些你都仔细想过没有啊？ 刘院长，我心里着急呀！我 杨震呢？难道我的心 就偏金吗？如果我现在就让你回去，当初又何必把你从朝鲜找回来？我们现在面对的是用现代装备武装当鸭子的敌人，这在我军作战史上那还是第一次。如果你现在就回去，光凭着过去的老经验，你有必死的把握吗？ 我 彭老总几次来电话催我，跟我要人，尤其是需要熟悉多运动系统作战的优秀指挥员。杨森呐，你晓得我为啥子要提办这个军校？在30年代，就是坐在马背上，我也经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这支军队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尤其需要正规化的训练。可是我们一直忙于打仗，没有机会和条件。现在江山打下来了，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了。打江山呢，守江山更难呐。二战以来，世界的军事变革可以讲是狂飙突进，我们这支人民军队能不能在世界军事挑战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是摆在共产党人尤其是高级指挥员面前的严峻课题。今天你我的阵地在哪里呀？就在脚下呀。 刘院长， 哦，我晓得你要走恐怕还有一个原因吧。 是的，我不想见到林觉飞。 黄元秀的事我晓得，你这个三里法子重情义友，可是我相信你会处理好这件事的。你去找黄毛黄教员。 找他？ 对，找他赔礼道歉。 是。 开饭喽！开饭喽！ 刘院长来了。 刘院长 啊，你啥时候当起炊事班长来喽？ 我找他们来补一下课堂笔记，顺便把早饭带过来。 给我吧。 来来， 刘院长，老干的资格醉了，可是每天呢为大家忙这忙那，大伙儿都说他不愧是张思德的战友。 老干的，你想张思德还有想北秋恩，在学习上多下点功夫哦。 是。 刘院长，老干的学习抓得比谁都紧，每天晚上最后一个才熄灯， 眼睛都熬红了， 赶着鸭子上架没有办法。 来，我来看看你的课堂笔记。怎么好多都是空白啊？ 我记不下来。 来，我帮你补上。 杨震听了刘院长的话，来找黄毛道歉。 黄教员，你这里通不过，刘院长那儿我也交不了差呀。 啊，说了半天，你只是为了交差呀？ 一半是为了交差，另一半是我的思想认识确实有了提高。 好，那你就说说看，认识上有什么提高？ 哎，我们缺少文化，不懂科学，这是旧社会在工农身上刻下的愚昧伤痕，我们不能以大老粗为荣。 这是你的话？ 不，这是刘院长对我说的。 我要听你自己的话。 你们教师是给我们送金钥匙的人，让我们打开知识宝库的大门，去攀登现代军事科学的高峰。 说得好。 也是刘院长对我说的。 说了半天，你还是刘院长的话。 黄教员，刘院长的话句句说到我心里了。他已经是60岁的老人，身上还有9处战伤，可是他放着高官不做，却跑到这儿辛辛苦苦来办学。毛主席赞许他生不思称王，死不愿封侯，古往今来达到这样一种境界的难有几人的。哎，你说他图什么呢？还不是为了我们。 对，这也是刘院长说的。 不，这是我说的。 这还差不多。 黄俊 啊，什么？ 请把那支钢笔还给我吧。 哎，不行，我还得看你的行动。 是。 在高级系的教室里，钟主任给学员们上的基本战术课马上就要下课。 好，今天的基本战术课就上到这儿，布置的沙盘作业大家接着做，有什么问题可以来找我。下课。 是。 立住！起子， 中指给我。 好。 哎，中指啊！ 哎，老干子， 今天这课呢，有些地方呢，我还没听太明白。你再给我说一说。 哎呀，老干子，你看我今天讲的是不是理论的东西太多了？ 不，主要是我的底子太薄了。 哎呀，我马上还要到基本期去上课。这样吧，你马上到我那儿去，我给你开个小灶。 那好，晚上就去找你啊。 说定了，一定要来啊。 好好。哎，钟主任。 哎呀，老陈，钟主任课今天上的再明白不过了，晚上我帮你加班，哎， 再抓紧时间上一门。哎，不，我的课堂笔记啊还没写完呢。 怎么不来啊？ 那个，哪位来？ 哎，谁来？ 怎么样？ 没人敢上吗？啊，那我就干我老本行，光用马不用车，怎么样？啊，没人敢来吗？ 我来。 哎，好好，看他。 我就不信这个邪了， 老陈，哎，信不信咱上了再说。 行啊， 哎，让你一辆车啊，哎，不用你了，来， 好， 哎，好，那好，红旗领头，你先走， 黑旗领先，你先来嘛，对不对？ 对对， 走 好， 哎，跳马， 上课了， 哎呀，怎么这么快呀？ 吴学飞， 崔司令。 哎，怎么回事？他来给我们上课呀？ 崔宝山同志，别忘了这是在课堂上。 哎，这是叫什么名号？怎么回事？看你这， 全体都来了，起立！教员同志，高级速成新二班迟到学员37名，请您授课。课代表杨震， 现在开始上课。今天我讲的课题是坦克在合同战术中的运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有一个叫斯文顿的，他建议将一种霍尔特拖拉机装上厚厚的钢甲，改装成战车。啊，最先这种战车是在水贵工厂里生产出来的。为了保密，他们把这种战车称作为水贵，英文的名字叫 Tank， T-A-N-K。 坦克的首次运用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法联军与德军对立的战场上。半个世纪以来，坦克之所以在战场上能够纵横驰骋，主要在于它有坚厚的装甲防护、强大的机动火力和能在复杂的地形下高速行驶的能力，因而它成了地面战场之王。 来吧，我提个问题。 上课提问，请先举手。 扯淡，投降才举手呢，我可没那个习惯啊。哎， 崔司令，起吧。 我问你，这个在战场上是骑兵跑得快呢，还是那个坦克跑得快？ 这个问题是很难类比的啊。好，总的来说，由于坦克的机动性、加速性和它的越野性，那是其他任何地面兵种难以比拟的。 笑话！我再问你，知道不知道有骑兵打坦克的战力？ 这个， 你说啊。 我今天讲的是坦克的运用。 老崔，有话下课再说。 课代表无权限制我讲话啊！哎，你回答我的问题。 当然，是有骑兵钳制坦克的战力。 所以嘛，你不要把你的坦克吹得这么神，我的骑兵和炸药包照样掀翻你的乌龟壳。 可是我以为，不管骑兵也罢，炸药包也罢，切不可因此而忽视了装甲的威力。 什么意思？ 从军事科学发展的趋势来看，坦克的地位正在加强，而骑兵终究要被淘汰。 大胆，该淘汰的不是骑兵，应该是你。 崔司令，我想你不会忘记，国军在克服洞山的战斗中，正是用坦克长驱之后大败鬼军的。 不要停！不要停！吴学飞，一年之前我用机枪手榴弹把你给换过来，今天你倒跟我上起课来了。哈哈，要不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我还以为你是从战俘管理所溜出来的呢。 你是可上不可辱，我是刘步成院长请来的。 你不要拿刘院长来吓唬人。 哎哎， 要 不吴学飞。哎哎，老干，咱们去找刘院长去，看看这老头子是不是花了眼了。 你瞎咧咧什么呀？ 刘院长都坐到后边听课呢。 别动啊！ 刘院长，你要检查我的视力呀。我刘伯承虽然只有一只眼，可我想我还不至于看花眼吧？不是有一句成语叫做“一目了然”哦？ 刘院长， 吴家院，你这个军礼今天可不标准哦，那是国军的军礼。 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刘院长，你还是把我送回到战俘管理所去吧。 我看没有什么严重吧。 败军之将没有资格任教，我是旧军官。 我也是旧军官出身，毛主席讲了，革命不分先后，不计早晚。你是我请来的老师，我们大家都要尊重你。 对，尊重他， 尊师重教理所当然。 他懂什么？ 他懂坦克。 你懂吗？你懂这堂课又用你来上。好好好，我们大家都坐好了，下面呢请我们的崔司令来给大家上坦克课。来来来，你来讲，你来讲嘛。 我不懂，我上不了。 这就对了，不懂就要学。 那我的骑兵也不是没有打败过坦克吗？ 不错，你的骑兵的确打败过坦克，可你晓得你的骑兵为此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哟？你晓得坦克真正的对手是啥子？你会使用磁心手雷、无火作力炮、反坦克炮来对付坦克吗？你能想象得出，在苏德战场上，数千辆坦克近距离集群格斗那种壮烈的场景吗？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只有坦克的本身才具备对付敌方坦克最有利的条件。 这些你崔宝山又晓得多少哦？ 那古今中外哪有这打败仗的教着打胜仗的嘛？ 孤陋寡闻嘛！古越吴王就曾经以敌为师，苏联的福隆斯军事学院也用俘虏的沙俄军官来当教员嘛。哦，对了，我们红军时期活脱的国民党将领陈士基，不也让他到红军学校来当个教官吗？ 报告，刘院长，我提个意见。吴教员既然穿上解放军的军装，就不应该再提什么国军克复的。 对 对， 对头。希望吴教员要很好的改造自己，我们大家呢要真诚的帮助他。可是不管怎么样，今后大闹课堂的事一律不许再发生。说服说服，心悦诚服，如若不服，那就阿弥陀佛。 是。 哦，吴教员，我今天喧宾夺主了，下面呢还是由你来继续授课。 刘院长，我 那好，今天呢我就来当一回课代表。 刘院长， 全体起立，报告吴教员，课代表刘伯承，请你继续授课。 听众朋友，刚才您欣赏的是大型话剧《虎踞中山》的上集，剧中扮演刘伯承的是程建勋，汪荣华由孔庆梅扮演，杨震由宁小志扮演，崔宝山由陈国典扮演，吴觉飞由韩维民扮演，黄谋由程素扮演。中山脚下这些特殊学员们的命运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请您继续收听《虎踞中山》的下集。好了，这里主持人小英和我们的节目责任编辑徐北威，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